第71回，行者假名降怪猴，观音现象伏妖王。色即空兮自古，空言是色如然。人能悟彻色空禅，何用丹砂炮炼？德行全修修泄，功夫苦用煎熬。有时行满始朝天，永驻仙言不变。话说那赛太岁关闭了前后门户，搜寻行者，直嚷到黄昏时分，不见踪迹。坐在那包皮亭上，点祭群妖，发号施令，都叫各门上提铃贺号，击鼓敲梆，一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支更作业。原来孙大圣变作个吃苍蝇，定在门旁。见前面防备甚紧，他急抖开翅，飞入后宫门首看处，见金圣娘娘伏在玉案上，轻轻滴泪，隐隐生悲。行者飞进门去，轻轻的落在他那乌云散髻之上，听他哭的什么。少顷间，那娘娘忽失声道：“ 主公啊，我和你前生烧了断头香，今世遭逢泼怪王，拆奉三年何时会，分冤两处致悲伤。拆来长老才通信，惊散佳音一命亡。只为金铃难解时，相思又比旧时狂。” 行者闻言，即移身到他耳根后，悄悄的叫道：“ 圣宫娘娘，你休恐惧，我还是你国差来的神僧孙长老，未曾生命，只因自家性急，进庄台偷了金铃，你与妖王持酒之时，我却脱身私出了前庭，忍不住打开看看，不期扯动那塞口的棉花，那铃响一声，蹦出烟火黄沙，我就慌了手脚，把金铃丢了，现出原身，使铁棒苦战不出，恐遭毒手，故变作一个苍蝇，钉在门书上，躲到如今。那妖王愈加严谨，不肯开门，你可去再以夫妻之礼哄他进来安寝，我好脱身行事，别做取处救你也。” 娘娘一闻此言，战兢兢，发似神鸠，虚怯怯，心如杵柱，泪汪汪的道：“ 你如今是人是鬼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也不是人，我也不是鬼，如今变作个苍蝇在此，你休怕，快去请那妖王爷。” 娘娘不信，泪滴滴，悄语低声道：“ 你莫掩昧我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岂敢掩昧你，你若不信，展开手，等我跳下来你看。” 那娘娘真个把左手张开，行者轻轻飞下，落在他玉掌之间，好便似汉淡蕊头定黑豆，牡丹花上歇有风，绣球心里葡萄落，百合之边黑点浓。金圣公高擎玉掌，叫声：“ 神僧！” 行者嘤嘤的应道：“ 我是神僧变的。” 那娘娘方才信了，悄悄的道：“ 我去请那妖王来时，你却怎生行事？” 行者道：“ 古人云，断送一生唯有酒，又云破除万事无过酒，酒之为用多端，你只以饮酒为上，你将那贴身的侍婢换一个进来，只与我看，我就变作他的模样，在旁边服侍，却好下手。” 那娘娘真个一言，即叫：“ 春娇何在？” 那屏风后转出一个玉面狐狸来，跪下道：“ 娘娘唤春娇有何使唤？” 娘娘道：“ 你去叫他们来点沙灯焚脑舍，扶我上前庭，请大王安寝也。” 那春娇急转前面，叫了七八个怪鹿妖狐，打着两对灯笼，一对提炉，摆列左右。娘娘欠身插手，那大圣早已飞去。好行者展开翅，竟飞到那玉面狐狸头上，拔下一根寒毛，吹口仙气，叫变，变作一个瞌睡虫，轻轻的放在他脸上。原来瞌睡虫到了人脸上，往鼻孔里爬，爬进孔中即瞌睡了。那春娇果然渐觉困倦，立不住脚，腰桩打盹，急忙寻着圆睡处丢倒头，只情呼呼的睡起。行者跳下来，摇身一变，变作那春娇一般模样，转屏风与众排立不提。却说那金圣宫娘娘往前正走，有小妖看见，急报赛太岁道：“ 大王，娘娘来了。” 那妖急出包皮亭外迎呀。娘娘道：“ 大王啊，烟火既熄，贼已无踪，深夜之际，特请大王安置。” 那妖满心欢喜道：“娘娘珍重，却才那贼乃是孙悟空，他拜了我先锋，打杀我小校，变化进来哄了我们，我们这般搜检，他却渺无踪迹，故此心赏不安。”娘娘道：“ 那厮想是走脱了，大王放心勿虑，且自安寝去也。” 妖精见娘娘势力尽情，不敢坚持，只得吩咐群妖各要小心火烛，谨防盗贼，遂与娘娘进往后宫。行者假变春娇，从两班侍婢引入。娘娘叫：“ 安排酒来与大王解劳。” 妖王笑道：“正是正是，快将酒来，我与娘娘压惊。”贾春娇及同众铺排了果品，整顿些腥肉，调开桌椅。那娘娘请杯，这妖王也以一杯奉上，二人穿换了酒杯。贾春娇在旁执着酒壶道：“ 大王与娘娘今夜才递交杯盏，请各饮干，穿个双喜杯。” 真个又个斟上，又饮干了。贾春娇又道：“ 大王娘娘喜会，众侍婢会唱的公唱，善舞的起舞来也。” 说未毕，只听得一派歌声，齐调音律，唱的唱，舞的舞。他两个又饮了许多，娘娘叫住了歌舞，众侍婢分班出屏风外摆列，唯有贾春娇执壶上下奉酒。娘娘与那妖王专说的是夫妻之话，你看那娘娘一片云情雨意，哄得那妖王骨软筋麻，只是没福不得沾身，可怜，真是猫咬尿包空欢喜。续了一会儿，笑了一会儿，娘娘问道：“ 大王，宝贝不曾伤损吗？” 妖王道：“这宝贝乃先天团住之物，如何得损？只是被那贼扯开塞口之棉，烧了豹皮包袱也。”娘娘道：“ 怎生收拾？” 妖王道：“不用收拾，我带在腰间里。”贾春娇闻得此言，即拔下毫毛一把，嚼得粉碎，轻轻挨进妖王，将那毫毛放在他身上，吹了三口仙气，暗暗的叫变。那些毫毛即变作三样恶物，乃虱子、个子、臭虫，攻入妖王身内，挨着皮肤乱咬。那妖王瘙痒难禁，伸手入怀揣摩揉痒， 用指头捏出几个狮子来，拿进灯前观看。娘娘见了，含忖道：“ 大王想是衣服燃了，久不曾浆洗，故生此物耳。” 妖王惭愧道：“我从来不生此物，可可的今宵出丑。”娘娘笑道：“ 大王何为出丑？常言道，皇帝身上也有三个御狮哩。且脱下衣服来，等我替你捉捉。” 妖王真个结带脱衣。贾春娇在旁着意看着那妖王身上。衣服层层皆有各座跳，件件皆排大臭虫，子母尸密密麻麻，就如蝼蚁出窝中。不觉地接到第三层见肉之处，那金铃上纷纷害害的也不胜其数。贾春娇道：“ 大王拿铃子来，等我也与你捉捉狮子。” 那妖王一则羞二则慌，却也不认得真假，将三个梨儿递于贾春娇。贾春娇按在手中卖弄多时，见那妖王低着头抖着衣服，他即将金铃藏了，拔下一根毫毛，变作三个梨儿，一般无二，拿向灯前翻捡，却又把身子扭扭捏捏的抖了一抖，将那狮子臭虫各子收了归在身上，把假金梨儿递于那怪。那怪接在手中，一发朦胧无措，哪里认得什么真假？双手托着那梨儿，递与娘娘道：“金幡你却收好了，却要仔细仔细，不要像前一番。”那娘娘接过来，轻轻的揭开衣箱，把那假铃收了，用黄金锁锁了，却又与妖王续饮了几杯酒，叫侍婢 扶进牙床，展开棉被，我与大王同寝。 那妖王诺诺连声：“ 没福没福，不敢奉陪，我还带个宫女往西宫里睡去，娘娘请自安置。” 遂辞各归寝处不提。却说贾春娇得了手，将他宝贝带在腰间，现了本相，把身子抖一抖，收去那个瞌睡戳，竟往前走。只听得梆铃齐响，紧打三更。好行者捏着诀，念动真言，使个隐身法，直到门边。又见那门上拴锁甚密，却就取出金箍棒，往门一指，使出那解锁之法，那门就轻轻开了。急拽步出门站下，李生高叫道：“ 赛太岁，还我金圣娘娘来！” 连叫两三遍，惊动大小群妖，急急看处前门开了，急忙掌灯寻锁，把门依然锁上，着几个跑入里边去报道：“ 大王，有人在大门外呼唤大王尊号，要金圣娘娘哩。” 那里边侍婢急出宫门，悄悄的传言道：“ 莫吆喝，大王才睡着了。” 行者又在门前高叫，那小妖又不敢去惊动，如此者三四遍，俱不敢去通报。那大圣在外嚷嚷闹闹的，直弄到天晓，忍不住手抡着铁棒上前打门。慌的那大小群妖顶门的顶门，报信的报信。那妖王一觉方醒，只闻得乱窜窜的喧哗，起身穿了衣服，急出罗帐之外，问道：“ 嚷什么？” 众侍婢才跪下道：“ 爷爷，不知是神人在洞外叫骂了半夜，如今却又打门。” 妖王走出宫门，只见那几个传报的小妖慌张张的磕头道：“ 外面有人叫骂，要金圣娘娘哩，若说半个不字，他就说出无数的歪话，甚不中听。见天晓大王不出，逼得打门也。” 那妖怪道：“ 且休开门， 你去问他是哪里来的，姓甚名谁，快来回报。小妖急出去隔门问道， 打门的是谁？ 行者道， 我是朱子国拜请来的外公，来取圣宫娘娘回国哩。 那小妖听得即以此言回报，那妖随往后宫查问来历。原来那娘娘才起来还未梳洗，早见侍婢来报 爷爷来了。 那娘娘急整衣，散完黑云出宫迎样，才坐下还未及问，又听得小妖来报，那来的外公已将门打破矣。那妖笑道，娘娘，你朝中可有多少将帅？娘娘道， 在朝有48位人马，良将千员，各边上元帅总兵不计其数。 妖王道，可有个姓外的吗？娘娘道， 我在宫只知内里辅助君王，早晚教诲嫔妃，外事无边，我怎记得名姓？ 妖王道，这来者称为外公，我想着百家姓上更无个姓外的。娘娘父姓聪明，出身高贵，居皇宫之中必多览书籍，记得哪本书上有此姓也？娘娘道， 只千字文上有句外授父训，想必就是此矣。 妖王喜道，定是定是。即起身辞了娘娘，到包皮亭上结束整齐，点出妖兵开了门，直到外面，手持一柄鲜花乐斧，厉声高叫道，哪个是朱子国来的外公？行者把金箍棒散在右手，将左手指定道， 先生教我怎的？ 那妖王见了，心中大怒道，你这厮相貌若猴子，嘴脸似猢狲，七分真是鬼，大胆敢欺人。行者笑道， 你这狂上欺君的泼怪，原来没眼，想我500年前大闹天宫时，9000神将见了我，无一个老字不敢称呼，你叫我外公，哪里亏了你？ 妖王喝道，快早说出姓甚名谁，有些什么武艺，敢到我这里猖獗？行者道， 你若不问姓名有可，若要我说出姓名，只怕你立身无地。你上来站稳着，听我道，生身父母是天地，日月精华皆圣胎，先时怀抱50岁，灵根孕育甚奇哉，当年臣我三阳胎，今日归真万会邪，曾据众妖称帅手，能降众怪拜丹崖，玉皇大帝传宣旨，太白金星彭照来，请我上天成旨意，官封弼马不开怀，初心造反茅山洞，大胆兴兵闹御街，托塔天王并太子，交锋一阵尽尾衰，金星复奏玄穹帝，再降招安吃旨来，封作齐天真大圣，那时方称栋梁才，又因搅乱蟠桃会，仗酒偷丹惹下灾，太上老君亲奏驾，西池王母拜瑶台，情知是我七王法，几点天兵发火牌，10万凶星并恶药，干戈剑戟密排排，天罗地网漫山步，棋局刀兵大会该，恶斗一场无胜败，观音推荐二郎来，两家对敌分高下，他有眉山兄弟柴，各城英雄施变化， 天门三圣拨云开。老君丢了金刚套，众神请我到金阶。不须祥云书供状，罪犯凌迟杀斩灾。斧剁锤敲难损命，刀轮剑砍怎伤怀。火烧雷打只如此，无忌摧残长寿胎。压腹太清都率愿，炉中锻炼尽安排。日期满足才开顶，我向当中跳出来。手挺这条如意棒，翻身搭上玉龙台。各星各将皆前夺，大闹天宫任我歪。巡视灵官忙请佛，释迦与我成英才。手心之内翻筋斗，游遍周天取复来。佛使先知转红法，被他压住赛天涯。到今500余年矣，解脱微屈又弄乖。特保唐僧西域去，悟空行者甚明白。西方路上降妖怪，哪个妖邪不惧哉？ 那妖王听他说出悟空行者，遂道：你既脱身保唐僧西去，你走你的路便罢了，怎么罗织管事，替那朱子国为奴，且到我这里寻死？行者喝道： 贼婆怪，说话无知，我受朱子国拜请之礼，又蒙他称呼管带之恩，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，你怎么说为奴二字？我把你这狂上欺君之怪不要走，吃外公一棒。 那妖王慌了手脚，急身闪过，使宣花斧劈面相迎，这一场好杀。你看，金箍如意棒，锋刃宣花斧，一个咬牙发狠凶，一个切齿施威武。这个是齐天大圣降临凡，那个是作怪妖王来下土。两个喷云爱雾照天宫，真是飞石扬沙折豆腐。往往来来解数多，翻翻覆覆金光土。齐将本事师，各把神通赌。这个要娶娘娘转帝都，那个喜同皇后居山屋。这场都是没来由，舍死忘生因国主。他两个战经50回合，不分胜负。那妖王见行者手段高强，料不能取胜，将斧架住他的铁棒道：孙行者，你且住了，我今日还未扫善，待我进了善，再来与你定雌雄。行者情知是要取灵的，收了铁棒道： 好汉不敢伐兔，你去你去，吃饱些好来领死。 那妖王急转身闯入里边，对娘娘道： 快将宝贝拿来。 娘娘道： 要宝贝何干？ 妖王道：今早战者乃是取经的和尚之徒，叫做孙悟空行者，假称外公，我与他战到此时不分胜负，等我拿宝贝出去，放下烟火烧着猴头。娘娘见说，心中打突，欲不取出理儿恐他见疑，欲取出理儿又恐伤了孙行者性命，正自踌躇未定，那妖王又催逼道：快拿出来。这娘娘无奈，只得将锁匙开了，把三个礼儿递与妖王，妖王拿了就走出洞。娘娘坐在宫中泪如雨下，思量行者不知可能逃得性命，两人却俱不知是贾玲也。那妖出了门，就站起上风，叫道：“ 孙行者，休走！ 看我摇摇铃。行者笑道：你有铃，我就没铃，你会摇，我就不会摇。 妖王道：你有甚铃，拿出来我看。行者将铁棒捏做个绣花针藏在耳内，且去腰间解下三个真宝贝来，对妖王道： 这不是我的紫金铃。 妖王见了，心惊道：瞧起瞧起，他的铃儿怎么与我的铃儿就一般无二？纵然是一个模子铸的，好到打磨不到也有多个班儿少个地儿，却怎么这等一毫不差？又问：你那铃儿是哪里来的？ 行者道：先生，你那铃儿却是哪里来的？ 妖王老实，便就说道：我这灵是太清仙君道元身，八卦炉中九炼金，皆就灵儿称至宝，老君留下到如今。 行者笑道：老孙的灵儿也是那时来的。 妖王道：怎生出处？ 行者道：我这里是道族烧丹都甩功，金铃团练在炉中，二三如六循环宝，我的词来你的熊。 妖王道：灵儿乃金丹之宝，又不是飞禽走兽，如何变得雌雄？但只是摇出宝来就是好的。 行者道：口说无凭，做出便见，且让你先摇。 那妖王真个将头一个铃儿晃了三晃，不见火出；第二个晃了三晃，不见烟出；第三个晃了三晃，不见沙出。妖王慌了手脚道： 怪哉怪哉，事情变了，这铃儿想是惧内，熊见了此，所以不出来了。 行者道： 先生住了手，等我也摇摇你看。 好猴子一把攒了三个铃儿，一起摇起，你看那红火青烟黄沙一起滚出，咕嘟嘟燎树烧山，大圣口里又念个咒语，往巽地上叫： 风来， 真个是风催火势，火邪风威，红艳艳，黑沉沉，满天烟火，遍地黄沙，把那赛胎碎虎的魄散魂飞，走投无路，在那火当中怎逃性命？只闻得半空中厉声高叫： 孙悟空，我来了也。 行者急回头上望，原来是观音菩萨，左手托着净瓶，右手拿着杨柳，洒下甘露救火力。慌的行者把铃儿藏在腰间，及合掌倒身下拜。那菩萨将柳枝连服几点甘露，霎时间烟火既无，黄沙绝迹。行者叩头道： 不知大慈灵凡有失回避，敢问菩萨何往？ 菩萨道： 我特来搜寻这个妖怪物。 行者道： 这怪是何来历？敢劳金身下降收之。 菩萨道： 他是我胯下的个金毛猴，因牧童短睡失于防守，这孽畜咬断铁锁走来，却于朱子国消灾也。 行者闻言即欠身道： 菩萨反说了，他在这里欺君骗后，败俗伤风，与那国王生灾，且说是消灾，何也？ 菩萨道： 你不知之，当时朱子国先王在位之时，这个王还做东宫太子，未曾登基。他年幼间极好射猎，他率领人马纵放鹰犬，正来到落凤坡前， 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二子，乃雌雄两个雀雏，停止在山坡之下，被此王公开处射生了雄孔雀，那雌孔雀也带剑归西。佛母忏悔以后，吩咐叫他拆缝三年，诊丹究疾。那时节，我挎着这猴同听此言，不期这孽畜留心，故来骗了皇后与王消灾。至今三年，冤愆满足，幸你来救治王患，我特来收妖邪也。行者道：“ 菩萨虽是这般故事，奈何他玷污了皇后，败俗伤风，坏伦乱法，且是该他死罪。今蒙菩萨亲临，饶得他死罪，且饶不得他活罪。让我打他二十棒，与你带去吧。” 菩萨道：“悟空，你既知我临凡，就当看我份上，一发都饶了吧，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。若是动了棍子，他也就是死了。”行者不敢违言，只得拜道：“ 菩萨既收他回海，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间，遗害不浅。” 那菩萨才喝了一声：“孽畜还不还原，待何时也？”只见那怪打个滚，现了原身，将毛衣抖抖，菩萨骑上。菩萨又往向下一看，不见那三个金铃。菩萨道：“悟空，还我铃来。”行者道：“ 老孙不知。” 菩萨喝道：“你这贼猴，若不是你偷了这铃，莫说一个悟空，就是十个也不敢近身，快拿出来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实不曾见。” 菩萨道：“既不曾见，等我念念紧箍咒。” 那行者慌了，直叫：“默念默念，理儿在这里哩。” 这正是：“好像金铃何人解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” 菩萨将铃儿套在猴项下，飞身高速。你看他四足莲花生艳艳，满身金缕蹦森森，大慈悲回南海不提。却说孙大圣整数了一群，抡铁棒打进蟹之洞去，把群妖众怪尽情打死，剿除干净，直至宫中请圣宫娘娘回国。那娘娘顶礼不尽，行者将菩萨降妖并拆缝缘由背说了一遍，寻些软草扎了一条草龙，叫 娘娘跨上，合着眼莫怕，我带你回朝见主也。 那娘娘谨遵吩咐，行者拾起神通，只听得耳内风响。半个时辰带进城，暗落云头，叫 娘娘开眼。 那皇后睁开眼看，认得是凤阁龙楼，心中欢喜，撇了草龙，与行者同登宝殿。那国王见了，急下龙床，就来扯娘娘玉手，欲诉离情，猛然跌倒在地，直叫 手疼手疼。 八戒哈哈大笑道：“ 随莲梅符消瘦，一见面就蛰杀了耶。” 行者道：“ 呆子，你敢扯他气吗？” 八戒道：“ 就扯他气便怎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娘娘身上生了毒刺，手上有遮阳之毒，自到麒麟山与那赛太岁三年，那妖王更不曾沾身。但沾身就害身疼，但沾手就害手疼。” 众官听说道：“ 此词怎生奈何？” 此时外面众官忧疑，内里嫔妃悚惧，旁有玉圣银圣而宫，将君王扶起。 据正在仓皇之际，忽听得那半空中有人叫道：“ 大圣，我来也。” 行者抬头观看，只见那簌簌冲天鹤唳，飘飘径至朝前，缭绕祥光道道，氤氲锐气翩翩。棕衣善提放云烟，足踏芒鞋罕见。手执龙须迎肘，丝绦腰下为缠。乾坤处处皆人缘，大地逍遥游遍。此乃是大罗天上紫云仙，今日临凡结眼。行者上前迎住道：“ 张子阳何王？” 子阳真人直至殿前，躬身施礼道：“ 大圣，小仙张伯端起手。” 行者打礼道：“ 你从何来？” 真人道：“小仙三年前曾赴佛会，因达这里经过，见诸子国王有拆奉之忧，我恐那妖将皇后玷污，有坏人伦，后日难以国王复合，是我将一件旧宗衣变作一领新霞裳，光生五彩，尽与妖王，叫皇后穿了装新。那皇后穿上身，即生一身毒刺，毒刺者乃鬃毛也。今知大圣成功，特来解眼。”行者道：“ 既如此，累你远来，且快解脱。” 真人走向前，对娘娘用手一指，即脱下那件棕衣，那娘娘遍体如旧。真人将衣抖一抖，披在身上，对行者道：“大圣勿怪，小仙告辞。”行者道：“ 且住，待金王谢谢。” 真人笑道：“不劳，不劳。”遂长揖一声，腾空而起。慌的那皇帝皇后及大小重臣一个个望空礼拜，拜毕即命大开东阁酬谢四僧。那君王领众跪拜，夫妻才得重谢。正当欢宴时，行者叫：“ 师父，拿那战书来。” 长老袖中取出，递与行者。行者递与国王道：“ 此书乃那怪差小校送来者，那小校已先被我打死，送来报功，后复至山中，变作小校进洞回复，因得见娘娘道出金铃，几乎被他拿住，又变化复逃出与他对敌，幸亦观音菩萨将他收去，又有我说拆奉之故。” 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，那举国君臣内外无一人不感谢称赞。唐僧道：“ 一则是贤王之福，二来是小徒之功，今蒙盛宴，至矣至矣，就此拜别，不要误贫僧向西去也。” 那国王肯留不得，遂换了官文，打牌銮驾，请唐僧稳坐龙车。那君王妃后俱捧鼓推轮相送而别。正是有缘喜尽忧一病，绝念无私心自宁。毕竟这去后面再有什么凶吉之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